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九章，匈牙利树峰第五十三集。 这时查理的五位驯龙同伴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向树峰，他们兜着一条毯子，里面放着一窝巨大的花岗岩灰色的火龙蛋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龙蛋放在树峰的身边。海格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，呻吟了一声。 我可是数过的，海格。 查理严厉地说。接着他又说， 哈利怎么样？ 还好。 海格说，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火龙蛋。 真希望他在面对这场危险之后仍然平平安安。 查理望着那边关巨龙的围场，心事重重地说， 我不敢告诉妈妈哈利在第一个项目里要做什么，妈妈已经为他心慌意乱了。 查理模仿母亲焦虑的声音， 他们怎么能让他参加那场争霸赛呢？他年纪太小了，我原以为他们都不会有事，我原以为会有一个年龄界限。唉，预言家日报上那篇关于哈利的文章发表后，妈妈泪流满面，他还在为他的父母哭泣。哦，上帝保佑，我一点都不知道啊。 哈利觉得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他相信海格的心已经被迷人的四条巨龙和马克西姆女士填得满满的，不会再惦念自己了，于是悄悄地转过身开始返回城堡。他看见了即将面对的东西，说不清自己是不是感到高兴，也许这样感觉会好一些。最初的恐惧已经过去了，如果他到了星期二才第一次看见巨龙，没准会在全校同学面前当场昏倒，即使现在可能还是会。他的武器就是魔杖，这魔杖现在看来简直跟一根细细的小木棍差不多，而要对付的是一条50英尺高、全身覆盖鳞片和尖刺、鼻子里往外喷火的巨龙。他必须从他面前通过，大家的眼睛都望着呢，怎么通过呢？哈利加快速度在近邻边缘疾走，他必须在15分钟内赶回公共休息室的炉火边与小天狼星交谈。他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时候像此刻这样渴望与人交谈。就在这时，他猝不及防地撞上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。哈利向后摔倒了，眼镜也歪向了一边，他赶紧用隐形衣裹住身体。近旁有一个声音说道， 谁在那儿？ 哈利匆匆检查了一下，看隐形衣是不是把自己完全遮住了，然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抬眼望着他刚才撞上的那个巫师的黑色轮廓。他认出了那撇山羊胡子，是卡卡洛夫。 谁在那儿？ 卡卡洛夫又问了一声，疑神疑鬼地在黑暗中东张西望。哈利还是一动不动，大气儿也不敢出。过了一分钟左右，卡卡洛夫似乎断定刚才是某种动物撞了他。他在齐腰高的地方四处张望，大概以为会看见一条狗吧。然后他在树木的掩护下退了回去，开始侧着身子朝巨龙所在的地方移动。哈利非常缓慢和小心地站了起来，在尽可能不发出响声的同时迅速在黑暗中穿行返回城堡。他非常清楚卡卡洛夫要做什么，卡卡洛夫从他的大船上溜下来就是想弄清第一个项目是什么，甚至他大概已经看见海格和马克西姆女士一起绕着近邻往那边走，即使在远处他们也很容易被看见。现在卡卡洛夫只要循着声音而去，便也会像马克西姆女士一样知道等待勇士的将是什么了。照这样的情形看，星期二面对未知之物的只有塞德里克一个人了。哈利赶到城堡，悄悄从前门溜了进去，沿着大理石楼梯往上爬。他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，但丝毫不敢放慢速度。只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，他必须赶到炉火边。 胡言乱语， 他喘着粗气对胖夫人说，胖夫人正在肖像洞口的相框里打呼噜。 既然你这么说。 胖夫人半梦半醒地嘟哝着，连眼睛也没有睁开，就把肖像打开让哈利通过了。哈利爬了进去。公共休息室里空无一人，空气中也闻不到什么异味，看来赫敏并未需要投掷粪弹来确保他和小天狼星的密谈。哈利脱掉隐形衣，一屁股坐在炉火前的一把扶手椅上。房间里光线昏暗，唯一的光源就是壁炉里的火苗。在近旁的一张桌子上，克里维兄弟俩试图改良的那些支持塞德里克·迪戈里的徽章在火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，徽章上的文字现在变成了波特臭不可闻。哈利又将目光转向炉火，猛地惊跳起来。小天狼星的脑袋端端正正地立在火焰中。如果哈利没有在维斯莱家的厨房里看见迪戈里先生有过同样的举动，肯定会被吓得魂飞魄散。此刻他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脸上绽开了笑容，这是许多日子以来的第一次。他爬下椅子，跪坐在壁炉边，说道： 小天狼星，你怎么样啊？ 小天狼星的模样跟哈利记忆中的有所不同。他们上次告别时，小天狼星面容瘦削憔悴，周围是又黑又长的蓬乱毛发。可现在呢？小天狼星的头发短短的，又干净又整齐，脸颊也丰满起来，这使他显得年轻了，更加接近哈利收藏的那张照片上的形象，那是在波特夫妇的婚礼上照的。 别管我了，你好吗？ 小天狼星严肃地说。 我…… 哈利刚想说很好，但是说不出口，他还没来得及阻拦自己，就已经滔滔不绝地说开了。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说话了。他说到人们怎样都不相信他不是自己报名参加争霸赛的，还说到丽塔斯基特在预言家日报上胡编乱造，说到他每次在走廊里经过都受到别人嘲笑，还说到罗恩，罗恩不相信他，罗恩嫉妒他， 还有刚才海哥带我去看了第一个项目里会出现的东西，是火龙。小天狼星，我肯定完蛋了。 他绝望地结束了自己的话。小天狼星望着他，眼睛里满含关切，那双眼睛还没有完全摆脱阿兹卡班留给他们的神情，那种呆滞而忧郁的神情。他一直耐心地听着，没有插话，直到哈利自己把话说完沉默下来，然后他说道： 不用担心火龙，我们能够对付哈利，不过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个问题，我在这里不能久留，我是闯进一个巫师家庭用了他们的火炉，他们随时都会回来，有几件事我要提醒你注意。 是什么？ 哈利问，觉得自己的情绪更低落了，不可能还有比火龙更可怕的事情吧。 是卡卡洛夫， 小天狼星说。 哈利，他是一个食死徒，你知道什么是食死徒吧？ 知道，他死吗？ 他原先被捕过，跟我一起被关押在阿兹卡班，可是他被释放了。我敢说，正是因为这个，邓布利多今年才要在霍格沃斯安插一个奥罗，就是为了提防他。当年，就是穆迪抓住卡卡洛夫，把他关进阿兹卡班的。 卡卡洛夫被释放了？ 哈利慢慢地问，大脑艰难地吸收着又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。 他们为什么要释放他？ 他和魔法部做了笔交易， 小天狼星怨恨地说。 他说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然后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名字，他把一大批人投进了阿兹卡班，顶替他的位置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在那里人缘坏透了。据我所知，他出去以后一直在给他那个学校的学生教授黑魔法，因此你同时也要提防那位德姆斯特朗的勇士。 好吧， 哈利慢悠悠地说。 可是 难道你说是卡卡洛夫把我的名字投进火焰杯的？如果是他干的，那他真是太会演戏了。他似乎为这件事气得要命呢，还想阻止我参加竞争。 哼，我们知道他擅长演戏。 小天狼星说， 当年居然说服魔法部释放了他，是不是？还有，我一直在留意预言家日报。哈利， 不光是你，还有世界上的每个人。哈利苦恼地说， 我仔细研究了那个叫斯基特的女人上个月的那篇文章，目的就在前往霍格沃茨就任的前一天夜里受到了攻击。是的，我知道斯基特说这是虚惊一场。 小天狼先看到哈利想插话，赶紧补充道， 但我认为不是这样，我认为是有人试图阻止穆迪到霍格沃茨来，有人知道如果穆迪在旁边，他们要下手就会困难得多。还有，没有人会非常认真地调查这件事，风眼还三天两头听见有人想害他，但这并不意味真有异常情况时他不能识破。穆迪是魔法部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奥洛。 那么你的意思是什么？哈利慢慢地问。卡卡洛夫想要杀死我，可是为什么呢？